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十集。话说小林杰啊，小的时候就是孩子头，但是呢也挺淘的。话说东家李家有什么不好的事儿，马上会想到小林杰。哎，比如说啊，西家的菜园地刚刚下力气平整好，回头拿家事菜种准备往里种，可是折回来一看，地里已经踩成一块铁板了，估计一开山镐下去能冒一溜火星，开山镐还得崩个大口子，别说种菜，连铁树种子埋下去也钻不出来。种菜的一检查，地里踩的脚印没有一个是大人的，种菜的不能翻地，家事一收直接就往胡户里家走，进门二话不说先瞅瞅小林杰在不在家。他只要这么一瞅，那李老太太肚里就开始敲小鼓了。 哎，我说老刘头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找小林杰他问个事儿，看他愿不愿意帮大伯这个忙。老太太一听心里挺高兴，心说原来这个不是找茬的，是用着我家那个小鬼头呢。于是李大娘就把一脸戒备换成了微笑的模样，语气骤然提高了三分。 哎，我说老刘头啊，你有啥事就说吧，回头我告诉他一定能成。 老刘头仍然不紧不慢，斯斯文文地说，我们家准备明年开春盖房子，准备先打个招呼，让你们家林杰到时候帮忙砸地基。李大娘这一下子可就掉到云里雾里了，心想那个小鬼头除了爬个树下个河抓个田鼠偷个鸡蛋的事干过，还没听说过能帮人砸地基呢，那可是重活啊，得要四五个一身横肉的汉子用绳子架着好几百斤重的东西一起憋足了劲儿抬起来再往下砸，再铁的人砸上半天也得累得歇上几天几夜才能缓过劲儿，那小鬼头怎么可能会干这个？莫不是听错了吧？哎，李大娘呢也还真实在，自己觉得不可信，还不晓得别人是在弄个坑让他往里跳，还是追问说， 哎，老刘头啊，那么大个东西大人还怕弄不动呢，他一个三四岁的小毛孩子怎么能成啊，你不是找错人了吧？ 老刘头啊满脸的严肃，不像是开玩笑，语气也斩钉截铁，没错，我找的就是他。哎，他是抬不动，但是他可用脚，用脚去踩啊。李大娘不知道老刘头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哎，我说咋会用脚去踩呢？那可是盖房子啊。 哼，没事，我见过你家小林杰踩过的地，我刚翻的虚蓬蓬的菜地沾上只苍蝇都能砸个坑，回头再一看可好了，那个结实平整，如果盖上房子，子牙河连发100次大水也冲不坏地基，就算整个大县城都冲到北京，我那房子还是房子，你老人家说是吗？像东家大妈和老刘头这一类的还属于比较文明的，赔上两句好话就能打发得了，更有气急败坏的恶狠狠地找到李家，就要李大娘教训小林杰一顿，要不这小孩子长大了想管都管不了。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小的时候偷个鸡蛋煮煮吃了不算什么， 长大要是偷起金蛋来，那可就不得了了。李大娘遇到骂上门的事儿，那可就多了去了。开始呢，有点手足无措，时间一长了，也有经验。人家进门，李大娘一瞅气儿不顺，忙不迭的就拉椅子又倒热水，接下来就骂小林杰：“ 你说啊，我家小林杰坏也真是坏，今儿个这是找上门来拉着我老婆子出气儿，明儿个那个骂着进来找他算总账，你说说，我一个老婆子怎么办他呀？他爹娘忙活，老母在家，我跑又跑不过他，骂他又不听，难呐。” 为了增强效果呀，李大娘在适当的时候还掏出手帕摸一下眼睛，好像气得流眼泪似的。这下子找茬的就泄了气儿了，你再揪小家伙的错，岂不是想逗老人家伤心吗？找茬的也不找茬了，反过来倒是安慰李大娘几句：“ 哎，我说李大婶啊，你老也别太伤心了，谁家的小孩有好的啊，天下乌鸦一般黑，都这样慢慢长大就成了。你老想想，小孩子要不调皮捣蛋一点，没准儿您还认为他有啥病呢，是吧？宽宽心吧，李大婶，气坏了身子可不好。等李兄弟回来，给他说一下，让他教导一下也就是了。小孩子嘛，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李大娘这一手啊，用得得心应手，百试不爽。找上门来的，没几个能逃得好。不过小林杰可就惨喽，一有人向他爸爸告状，他就挨打。糊糊里的巴掌，那可不是吃素的，抡圆的往小家伙的屁股上可就揍起来，还那打的呀，呱呱直响啊！看得爷爷奶奶、曹氏又心疼又带气儿，但是谁也不敢上去求情。糊糊里的脾气秉性，三个都知道，这时候绝对是六亲不认，听蒙老子都不行。奶奶一直怀疑这小孙子不可能有那么调皮啊，而事实上小林杰也真没那么调皮。糊糊里的厉害他不是不知道，知道也不行，人家一出事就非得找他，找到了就得乖乖拖着裤子趴着挨揍啊。村里面呢，人们不知有多少次路过李家院外的时候，听见里面是牛吼一样的喘气声和啪啪的巴掌声。不用问，糊糊里又在动用刑法，时间长了，村里谁家的小孩做了坏事，被大人逮住以后听到的教训那都是一样的。 哎，你这个小王八蛋，是不是想跟小林杰那个捣蛋鬼学？你欠揍是不是？你跑去问一下那小子现在屁股还疼不疼，昨儿个刚刚挨打过。 小孩子们怕什么的都有，但要是归纳出一个都怕的，那恐怕非他们老爹的巴掌莫属了。老爹把眼睛一瞪，这大巴掌一扬，鼻孔里冷冷一声轻哼，估计十个小家伙里九个都是草鸡，剩下的一个如果要在李甲村范围内找，只有一个小家伙可能够格，那就是小林杰。糊糊里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这二小子这肉是不是啊憋肉呢？怎么打他就不知疼呢？你打得累了，以为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于是松了手让他起来，人就老老实实站起来，脸上一丁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好像挨了那么多巴掌仅仅给了他挠了挠痒。所以糊糊里每次教训完儿子以后，要在心里连着生几天的闷气儿。其实小林杰呢也是有苦说不出啊，自打从娘胎出来他天生就不喜欢哭，这哭能顶什么用呢？爹又不会一哭就停打了，眼泪除了能说明自己笨蛋啥也说明不了，所以爹一打他，不管下手多重，不管那坏事是不是他干的，他都既不辩解也不哭叫，随爹的便。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呐。大人们以为小林杰做反面教材是把小家伙们给吓唬住了，不过小林杰的英雄形象 也根植到他们心里了。小林杰可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在小孩子看来，不怕挨打确实是很雄厚的资本。李家村的小孩子们被父亲按到地上臭揍的时候，疼得大哭大叫，心里往往会想，我要是小林杰多好啊。因为小孩子都调皮，调皮就保不准什么时候会挨一顿打，挨打是绝对避免不了的。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崇拜小林杰。如果两个小孩子闹了别扭，互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要一决雄雌，到时候人都齐了，场子也拉开，鼓掌欢迎的也欢迎过来，火上浇油的也烧够了，比试的双方面对面站着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当口，小林杰过来，这场可能会精彩纷呈的好戏，那后面就演不下去了。就觉得自己在小林杰面前动手，在他们而言如同关老爷面前耍青龙偃月刀一样好笑。小孩子的自尊心都很强，他们可以为了挽回面子强撑着拳脚一番，当然也可以为了保留面子而理智的握手言和。无形中啊，小林杰俨然成了李家村小毛蛋孩子里的头头，谁和谁闹不愉快，一个觉得自己特别有理而给对方说不清楚的话，最严重的威胁语就是你敢找小林杰评理去吗？这时候对方如果确实是自知理亏而不愿意服输，那么一听这话就无可奈何，举双手投降。如果双方在一方提出由小林杰做仲裁人，对方毫没有惬意的时候，那么小林杰就真的该出场了。他的仲裁办法很简单，各打50大板，谁都有错。这种方法至少呢不会造成得罪一方讨好一方的不平衡局面。小孩子的犟劲儿本来呢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有错，只要能挑出对方的错他们就很高兴，就对判决口服心服。小林杰也并非只凭这一点坐稳了小子兵团司令的宝座，他能在其他小孩子面前表现的能耐有很多很多，胆子大，小胳膊那么粗细的树枝上有一个鸟窝，没出窝的鸟在里面啾啾的叫，小孩子见了谁都眼热呀。可是那树枝实在是太吓人，微风一吹便来回的乱颤，连那么小的一个鸟窝好像都承受不住，更别说一个人了。哎，这时候你别慌，马上叫小林杰，只要找到他一叫必到，你看他袖子都懒得撸，往手心里呸呸吐两口唾沫，蹭蹭蹭三下两下就上到脑汁上，那速度跟猴子有一拼。在脑汁上稍作休息，看清形势，找一个离鸟窝较近稍粗一点的树枝攀上去，趁着风吹动柔枝的一刹那功夫，探身一扑，险而又险中，鸟窝连带着惊叫着的一窝鸟可就到手了。够义气吧，哪个小家伙遇上麻烦了，丢了什么，害怕回家挨打，千万别躲在一边哭鼻子，找小林杰，让他招呼人替你找，找到了是大幸，找不到也别着急，大家一起想办法，人多力量大，最终你肯定会笑眯眯的理直气壮的哼着小曲儿回家，根本就不畏惧老爹那充满血的眼睛和鼻孔里的冷哼。小林杰足智多谋，在李家村是出了名的，谁要是碰着什么事儿犯了难，只要能想到小林杰，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然小孩子们也没啥大的麻烦，不至于让小林杰太过麻烦。小林杰的司令地位其实在上冬学以前就已经俨然形成了，只不过那时候啊他还没有享受到头这个荣誉称号。小家伙们见了他都是唯唯诺诺点头哈腰，他让他们往南去，他们绝不会往不是南方的任何一个方向走。一上冬学，一帮小子没了首领， 成了无头苍蝇，想出去调个皮捣个蛋也不敢，因为没有小林杰的精密策划，只要一出动肯定会被人逮住，闹得可就不好了。小家伙们迫切认识到小林杰对于他们的至关重要。话说在他冬学结束的那天下午，所有对小林杰心怀敬慕和钦佩的小孩子，从家里烧出来或冒着老爹巴掌的威胁偷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这时候这些小子们在呼啸的北风中大摆接风宴席，热烈欢迎小林杰衣锦荣归，功德圆满。然后大家伙开怀畅谈，纵情玩乐，凛冽的北风中骂声笑声鼻涕声共同的混合在一起，惊天动地。而席间呢，一个小家伙提出建议，说应该尊小林杰为他们的头，大小人物都归他统一指挥，胆敢有违令者罚他从家里偷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来吃。建议以全票通过，大家伙以热烈的掌声恭贺小林杰当选他们的头，群情激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小林杰刚开始还极力的推辞，当然他不会说力不胜任之类的，而是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听我说，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我回家又要挨老爹揍，挨揍对我而言是小事一桩，惹我老爹生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众人一听可没了主意，他们瞪着天真的眼睛看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满脸的疑惑不解。他们真想不到一个连挨打都不怕的人竟然还怕老爹生气，真真不可思议啊。一个小子回过神以后愤然起立，振振有词： 头，你老爹打你本身已经对不住你了，你何必前怕狼后怕虎，人敬咱一尺，咱敬人一丈，我爹就是这么教我的，他都不顾及你感受，你还顾及他干什么？ 席地而坐者十之八九对这个小子的话表示赞赏。原来是周家的独生儿子，叫铁蛋的，今年已经八岁了。小家伙有名的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死蛤蟆能让他说出尿来，死人能让他说出眼泪来，就是稍微瘦一点看着娇怯怯的像个小姑娘，不过眉清目秀倒是很耐看。他爹想打他时候从不给他讲理，按倒就揍，因为他爹嘴笨，一张口呢就给儿子堵回来，而如果要再给周铁蛋两句的话语权，他爹恐怕就得惭愧地让儿子反过来揍他一顿出气了。周铁蛋一番话说完，冲四周做了一个揖，然后斯斯文坐下来一脸得意。小林杰刚开始啊就推辞，不愿意当这个头。小孩子再聪明再机灵，吃不住两三句好话，小林杰当然也是，一看大家伙眼神里热切期盼的目光，陡然觉出啊自己高出了很多，年龄也由四岁变成了十四岁。他之所以提出那个问题，只是想谦虚一下，他知道这群人里没有第二个人具备与他竞争头的条件。周铁蛋的话说的真是让他始料未及，等四外掌声稍稍歇息了，他才清了清嗓子，面含成熟的微笑，徐徐地说： 周铁蛋的话有些道理，不过圣人有言，孝子为本，人嘛对爹娘一定要孝顺，不孝顺就猪狗不如了。 周铁蛋这下服了，头竟然还能引用圣人的话，只是这点本事在座者就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些坐下的人中不乏有上过冬学的，但谁都埋着头不敢吭声，他们虽然也是上了学，不过圣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没还搞懂。小林杰看了大家伙的反应心中比较窃喜，其实呢他又何尝知道圣人有没有说过这些话，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于知道圣人比一般人高明的能人。 风越来越冷了，穿得薄的几位禁不住摇头跺脚了。小林杰看到时机成熟，不能再拖，于是庄重地宣布小子兵团规矩三条：第一，无论是谁都要听从头的命令；其二，不准调皮捣蛋，包括偷人东西、欺负别人、干坏事等等；其三，大家伙的活动任何人不准向别人泄露，一旦出事绝不能当叛徒，逮住谁谁就要一个人承担责任，免得连累兄弟们。小林杰宣布完第三条规矩，掌声再次像急雨般掠过平静的水面，聚会于是结束了。小家伙们抬头看着天色，已然是昏黑了，有几个便觉出屁股痒痒的难受，心里揣摩着是不是又要挨打了。小林杰回到家里，兴奋得合不拢嘴，四个兄弟就像呆头鹅似的瞅着老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小子兵团的成员几乎包括了李家村里所有四五岁到十一二岁之间的孩子，而李家就只有小林杰一个。本来小林杰啊还想介绍这四位加入，可是转念一想罢了，这四个人没一只好鸟，去了只会给我捅娄子扒豁子，不治理他们，大家伙呢会说我包庇坏蛋，而治了他们回来我要挨揍，因而这四个兄弟成了名副其实的游击部队。想跟老二去玩，老二不让，找其他孩子又找不着，整个春节啊，这四位倒挺老实，家里吃的喝的都不少，四个人嘴里不停的吃了一个春节。老二回来他们也不再往常一样欢呼雀跃，因为怕给老二拉上关系以后被他掏出来，他们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了。老二要是发觉吃了亏，那他们四个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小林杰之所以最后规定三条，是有他的盘算的，他想洗脱以前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因为那些坏事不管是谁干的，这些人肯定就在他们的组织中间，只要管住这些人不干坏事，那他自然而然就清白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我的澎湖。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北京时间22点整。